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总的来看，明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天气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大暑没几天啊，北京就进入了这种征考模式哈。这个看房的人就像这个三伏天的这个盼打雷下雨一样哈，盼来了一场一场的这个清凉雨。但是雨过之后呢，这高温呢是又来了。比如今天就可能大家觉得说天气还挺热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楼市情况啊，从最开始的这个往下走，现在慢慢的比较平稳，可能有的地方呢觉得又回来了一点，但是是不是后面我们还能继续往下走啊，等等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新浪乐居北京资深的编辑龚云科。您好。 大家好。 嗯，那说到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上上下下啊，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房产啊楼市啊还是比较关注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有些可能大家觉得有些地方可能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的能低一点的，或者性价比高一点的啊，比如说平谷是吧，对吧，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有的朋友说这平谷的这个地铁线慢慢的等到开了之后啊，其实是不是也很方便啊等等啊，以前平谷其实大家关注的不是很多，自从这个线路有了之后，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想问一问的，了解一下的。 对，就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平谷线，因为这条平谷线呢一出之后，因为咱们朋友圈里有很多的那个房产经纪，就是卖房的同学嘛，然后你会发现不只是北京的就是置业顾问非常的激动，其实包括北三线的置业顾问也很激动，因为他会穿那个河北三河这一块嘛。 对 对，然后呢这条线看了一下规划，就是全线贯通应该是2022年，然后那平谷这一段其实2020年就可以通， 没两年了，今年你看马上这18年底了。 对，然后那就先说平谷这一块。平谷这一块呢，就是很多人会说，哟，平谷想想还是挺远的。比如说咱们就拿咱们在这个地方 东二环来算，如果东二环到平谷大概得有70公里，就是平谷最西边那一圈嘛。 嗯， 如果是比如从机场开始算，机场也得50公里，那觉得有太远了。那会不会就算有了地铁线，其实也是比如一个半小时两小时才能到。那咱们看看这条线我自己看了一下，首先它接驳这么几个地方嘛，咱们关注的一是东四环的东风北桥，二是东坝，这也是未来可以预见的一个办公比较集群的地方。那这条线呢，就是在顺义里境内一共就5个站，说明就是5个站它是大站，大站之间我看了一下最远的是10公里，最近的也有7公里。然后我又查了一下这个地铁的时速是160公里，那60公里每小时，这个是目前地铁速度的2倍。所以说这么算起来，比如刚才说那两个就是办公集群的地方，应该您从平谷坐上地铁1个小时之内是都可以到达的。 所以说呢，这个平谷线开了之后啊，相信这个很多人觉得说方便了很多， 对吧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平谷，当然也聊一聊啊，现在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说改善，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刚需盘嘛，今天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改善到底哪能买，或者说哪能买的比较的合适哈。 是 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互动。85013710这个是我们的电话，当然了如果比如说您是在晚上听重播的时候，那可能这个电话是没有办法旁边有人接听的，您就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留下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大家的这个房子的地址啊，就可以报名了。因为毕竟这个90月份是装修的旺季嘛，所以现在那这一部分朋友可能得需要报名了，因为现在人还比较多，我们得排着队的来哈。要不然怕耽误您的这个工期。再记好了，再重复一遍哈，是85013710 85013710，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除了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平谷等等啊，大家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是随时的来穿插啊。 是。 说到这个平谷啊，其实呢它以前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这个轨迹的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平谷其实大家会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对吧？因为毕竟那边这个是吧，自然环境比较好。对，然后大家觉得到那边吃个桃啊， 是吧 挺好的。 就是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桃，包括我现在跟就是一些朋友聊，好多人其实没有把平谷当成一个买房的地方。虽然那边可能到这个季节了，开车去那边摘点桃合适，其实没想到那边也有很多楼盘在建了，而且像刚才咱俩聊的算一下距离其实能够着。 还真是啊。 对呀、 啊、还真是能够着。 对，像咱们上次聊的、比如咱们北京2类人嘛，一直在聊刚需，然后就聊限定房，觉得限定房都是给刚需盖的。 对。 其实呢咱们看看还有一类人，比如10年20年前如果北京买房了，当时是正当年嘛，那现在其实就面临着我时间比较自由了、或者甚至我可能过几年要退休了，就开始考虑第二居所了。那第二居所老百姓其实够不着别墅嘛，咱们现在北京成熟的别墅区孙河已经8万了，通州差不多也6万了、那可能很多人就说别墅我就买到比如北京周边，其实也未必啊。比如之前说密云那几块是靠着咱们的就是高铁嘛要通了，平谷其实你算算如果刚才那个地铁通了，还有包括开车，我们周末因为正好开车去平谷就是连带着看房嘛，也去采摘了一下，从广渠门开车出发到那边我是1小时下的京平高速。而且那边现在也有限定房，就是也有价格被限的，是给就是咱们北京这种改善类的人群做的。你想一下一个别墅，而且是纯别墅小区，不是那种高低配的，差不多5-600万一套，然后300，因为你要算赠送面积嘛，300多平其实就还可以，是能够着的。 对，而且呢、我还觉得说像这个5-600万能买一套这个真的是纯别墅的产品。而且呢毕竟啊，因为别墅其实它的一些定义还是希望这个环境能好嘛，对吧？大家在里边心旷神怡的是吧， 对， 能种个花养个草是吧，然后呢哪怕点种点菜，当然过一下田园生活。 对， 所以像平谷其实还是比较符合的啊、因为以前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嘛。 对， 然后平谷线开通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可能对它的出行就会比较方便。以前像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开车出行、自驾出行，因为我总觉得堵车是一方面烦。对、另外一个呢其实自己开车挺累的。 是 啊、然后你说老让人家给你开，你后边坐着吧也不太合适， 而且也挺烦的没事干。 对，所以你想、如果真的平谷线开了以后，当然我还是喜欢在平谷线周边的一些、就别太远， 就离得别太远、嗯、这样的话无论是老人还是说比如说哪怕我有上班需求、 嗯、 我坐个平谷线过来那我也时间有保障， 对，够得着， 那够得着、嗯、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好好把平谷呢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嗯、 也算是重新的给它评估和定义一下、 嗯、 啊，大家有这方面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刚才说了像那边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其实还是不错的、 嗯、 对吧，然后那我能大概问一下吗，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地铁平谷线啊、 嗯、 基本上是从哪儿到哪儿你了解吗，然后中间大概有多少站，然后或者它每些站周边有没有一些像样的就是已经差不多初具规模的一些我们可以入手的一些地方。 有，我跟大家聊聊、嗯、因为你看我这儿不是有张图吗， 对对对， 我可以打印出来了我怕我忘了。 对， 就是这个22号线就是咱们说的平谷线，它全线一共是12站、 嗯、 其中呢咱们就说平谷境内这五站包括了马房，就是从近往远说离北京最近的是马房、 嗯、 然后马昌营、平谷西、平谷站还有一个河湾站就是最后一站了。那这里边呢其实就分成两类，一类是改善人群要买的、 嗯、 那其实它靠山环境好有别墅，包括现在咱们仙境房其实也有几个别墅的项目，这些呢基本是在河湾站再往东一点，就它肯定不是临铁的了、 嗯、 因为它要临山嘛。那这些的价格因为仙境房都是国家定的这个一个指导价格，基本上是23,000到25,000这个区间。然后如果是我们就拿地铁上盖的新房看，那一定这个价格是怎么说最合理的嘛，因为它上盖，比如说京投发展盖的一个景悦府已经开始在卖了，现在是顺销状态，这一期是35,000，然后35,000的户型大概是80到120不等，就是这么一个价格。那二手房我自己也看了一下，二手房因为地铁周边就是临着地铁的新房不多，二手房价格它也大部分不是次新房，而是稍微老一点的房子，这个价格差不多在20,000出头。 嗯，所以就是20,000出头的价格能买到这样一套房子，在北京来说啊、 嗯、 还是不错的。 对，但是20,000出头那房子我也大概看了看、 嗯、 确实稍微旧了一点、 嗯、 要是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比如这个新房，就是像35,000的这个，那地铁上盖方便嘛、 嗯、 或者是像稍微远点的比如说首城汇景湾之类的，它等于是一个次新房、 嗯、 那虽然离地铁稍微有一点距离，那差不多25,000-26,000能买一个。 嗯，哎、 嗯， 那一般比如说我要是上班族、 嗯、 但是呢我又想享受这个田园生活，在市区里呢我又买不起、 嗯、 所以比如如果想考虑平谷方面的话啊，那一般情况下是哪些地方相对来说你觉得会比较方便一点 啊、哦？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刚才说那个地铁上盖的这样比较好。 是别墅吗？ 不是，他那是纯刚需买的。我那会儿跟开发商聊，他说我们这个80-90%都算是地缘性客户，就算是地缘性客户。 嗯， 他是说延展出来，比如北京东北边，像望京也有来他们这儿买的， 嗯、 就是因为看这个地铁线能够上嘛。他也没有别墅产品，就是80-120的刚需。 嗯， 而且他因为京投，反正咱们北京自己的这个品牌嘛，他本身就是坐地铁的。然后从地铁延展出来做开发， 嗯， 然后目前咱看到的北京西南边像就反正只要是他的项目都会配一个地铁上盖的商业， 嗯， 所以等于还比较方便。 哎，那如果比如说我又想享受田园生活，我又得上班，就比如说这种小别墅类的产品，那边有没有在地铁周边觉得还是哪些方面会好一点，哪些方式 地铁周边要是我选的话可能是首城汇景树好一点，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二手房是首城汇景湾吗，那等于因为它好几年的盘了，然后首城不也是咱们北京自己的开发商吗，汇景湾就是它的刚需产品，汇景树是它的别墅、 嗯、 然后这俩就是 整个 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就是比平谷站再往前一站，大概在马房站那个位置， 也是平谷线吗？ 对，也是平谷线，但是它不在地铁边啊，不是那种上 紧挨着那种， 对，然后2公里也能接驳到， 2公里骑个自行车是吧？ 对。然后但是反正因为周末我看了一圈，就是除了这种上盖的，还有像刚才说那个陷阱房的产品、嗯、感觉平谷整体咱们北京就说改善类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说想选一套就是平时住那真的不错。 嗯，马房其实我今天还从那边路过哈。 真的呀？ 就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马房是不是那个马房、啊 嗯、 就是在北边， 嗯， 北边离着怎么说从天通苑再往 那不是 再往北， 嗯，就是往九华那边去的那个地方。 那不是， 那不是，不 对， 好几个马房是吗？ 对，您马房马券好多好多， 好吧。所以对我这种地理比较差的人来说，有的时候说位置很难啊。 嗯， 好吧，我们继续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啊。 嗯、 我们这边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咱们穿插一下。 行。 梧桐秋雨问一个问题，说问一下啊，为了避免买这种二套房多交首付款， 嗯、 房子呢如果写成孩子的名字的话，这样做利和弊是什么？将来会给孩子带来哪些麻烦吗？ 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您的孩子现在多大，他能不能贷款？因为按目前咱买房政策，如果您房子写他的名，那其实就是，而且您又想避免这个二套，证明您这房子其实不能写您的名，您是想就属孩子的名，那他必须是主要还款人啊，对吧？ 嗯， 然后呢，现在因为以前可能接力贷还有，现在基本上没有银行做接力贷了，那这个是不是能贷到这么多钱是主要问题？如果这两个都符合的话，那没什么。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说哈、 嗯、 就是您家孩子如果说这个名额，我其实我觉得很宝贵嘛、 嗯、 对吧，投第一套。那如果说以后也不打算再买， 对 啊，或者说是说你这房子就反正也是给孩子的嘛、 嗯、 也够用了啊，然后也还不错，比如是一套改善啦，或者是一套，我觉得那就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以后孩子可能还得再去买房、 嗯、 或者说能希望能有更好的一些房子的话，这个首套名额还是要保留一下。 对 对吧， 因为现在咱们新婚姻法也早就出了嘛、 嗯、 就是婚前财产这怎么都是孩子的。 对对对， 所以这方面纠纷就不用担心。 对对对， 嗯， 嗯。然后他说另外一个房山良乡长虹东路还有东五环，他那个应该不是东五环了是吧？ 对，好的，这不接着呀， 不接着，对吧？然后 西五环， 对，反正是五环嘛、 嗯、 交界处的这个五矿名品，说这小区这个地理位置怎么样啊、 哦、 适不适合居住啊，这里的房子的房价怎么样啊。 哦，五矿名品其实离西五环还稍微有点远，就是西五环它整个离房山，因为五矿名品属于房山嘛，最近的地方应该就是稻田那块了，对吧、 嗯、 然后呢稻田在就是西五环从稻田那边它就会接触京良路，京良路再往西大概得有五公里吧，五公里之后呢再接长余路，长余路是南北向的，长一路再往南开五六公里是这个五矿名品、 嗯、 所以就是我估计您可能自己没去看，而是看的比如说一些销售给您发的介绍、 嗯、 就是说它其实车程离西五环还稍微有点距离，这个房子本身不错，是改善性的住宅，它基本上都是大户型，而且最大的优点应该是它现在已经是现房了，就是您所到即所得，什么都能看，样板间也都在实体楼里边，然后房子盖的也不错，因为五矿嘛，就是央企的开发商、 嗯、 然后它的设计其实因为五矿跟万科合作的比较多，所以它设计风格在这个产品上其实有很多万科的成分，就万科它有产品线的，比如有城，然后还有比如说半岛这类的，那这个产品是万科城系的产品，它是那种就是红砖的比较英式英伦风的那样的建筑，很好看，这是它优点。缺点就是总体来说因为它新房的价格普遍就要高一些，它在房山这个区域里边应该是价格比较高的了，那它我记得均价应该是4.6万到5.1万吧，不等，一房一价嘛，因为它在现房了。 嗯 嗯，所以就是房山来看，如果您要买一个改善型的很好的产品，那买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就是您只是说一个刚需，然后我再看适合刚需住宅，那房山可能它不是性价比最高的。 嗯， 不过我多说一句，如果是老人住在这儿应该很舒服，因为我自己父母住在它北边的另外一个小区，这些小区呢它整体是属于良乡大学城板块，那虽然是属于良乡这个区域，但它其实离长阳会比较近，所以它往北大概够那么几公里呢，长阳的所有购物生活配套你都能够着，而且这几个小区往东边溜达着可能2分钟吧就到了一个就是南北纵贯很长的小清河湿地公园，老人出去遛弯散步都很好，那教育配套也不错，就是往北是丰台十二中的朗月分校，就是小学初中一以贯之的，还有北京市第六幼儿园，往南应该也有一些比如理工大学他们配的附属小学。 嗯嗯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今天呢我们好好来说说平谷啊。刚才呢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平谷刚才说到这几站，如果到市区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然后另外 一个呢，就是基本上和哪些线路有这种穿插？因为我现在这块没有那个地铁线路图哈、 嗯， 来给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行，然后咱们先说，如果坐地铁的话，从比如说刚才说平谷那站，就是等于是倒数第二站嘛，因为就是平谷再往东那个河湾站，目前它其实还没有什么居住氛围在，所以基本上住户是从平谷站开始算的。从这站到咱们市区，比如拿东风北桥、东四环举例子， 嗯、 你算它时速160公里，差不多半小时到45分钟是可以到的。那开车的话，因为目前还是京平高速嘛，自己打开高德地图看一下就行。像刚才我说的，实打实的，我从多少环开到那边下高速是1个小时，到平谷站这个地方那就是1个半小时，差不多。 嗯、 而且就是周末的路况嘛，出城方向还是稍微有一点堵的。 嗯、 我那天还碰到了一个小事故，堵了一会儿。嗯，这个是进城的一个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的一个距离。 嗯 嗯， 但如果比如说像平谷线开了之后，应该是能大大缩短，大概我估计40多分钟差不多到了吧。 对， 嗯， 但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也跟当地的一些卖房的朋友聊嘛，那问题最大的是有平谷线，但是如果你本地的客户，你本地客户接受这件事儿。区域外的客户他还是会觉得诶平谷这个听起来太远了。其实要不是老出去玩的人，目前还有很多人平谷、密云、延庆、怀柔，其实这四个地方到底在哪儿，然后呢区域是怎么延伸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很多人他虽然看到地铁了，但是他心理上还是不太接受的。 嗯，没错。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关于这个平谷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现在呢基本上在平谷那边呢，刚才也说了有一些这种共产房或者说是这种先进房哈、啊。那现在北京市场上这个什么类型的产品比较为主吧、啊？尤其是在平谷那边。 嗯，像平谷这边，不好意思啊，咳嗽一下。像平谷这边呢，目前来说其实纯商品房不多，纯商品房我自己看到的就那么两三个，一个就是地铁上盖，这个是卖刚需的，然后首城汇总树是卖这个别墅产品的、 嗯、 然后现境房和共产房居多。现境房咱们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平谷一共是出了4块现境房的地，然后这4块地呢，其中有3块就是在马房那个地方，它是被京科地产去包下来的，然后做了一个项目叫北京领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在平谷金海湖这个景区这一块，那被4家开发商一起拿的，我记得是龙湖、首创、保利、首开，然后叫了一个项目叫荷塘瑞筑，这个其实是实打实卖改善的，就卖老年人的，因为那个景区 4A级景区嘛，风景确实不错。那说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平谷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应该有一块算北京最早的公共产权房了，叫北京党乐，已经就是完全都选完了。然后最近在开的这个公共产权房，我记得叫桃园香谷嘛，就是跟咱们平谷的这个亮点桃子是相结合的。桃园香谷这个房子，我自己有朋友去申请，我看了一下满间，精装修的标准挺高的。对于这个15000的价格来说，这个精装修我感觉要比之前公共产权房最热的那个中铁碧桂园35000的还要好、 嗯， 所以这个项目还比较值。是18号就已经开始申购了，应该是再有2天就结束了吧？我想想啊。对，应该是已经结束了，而且应该是全部售罄的一个状态。 嗯， 还剩下两个共有产权房，这两个共有产权房目前还没有信息呢，咱们也只能关注这个政府网站。 嗯，好的，我觉得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这些房子都可以到这个住建委的网站上好好看一下，包括以前有朋友问到一些关于这个什么保障房的是吧、 嗯、 也都可以在这个住建委网站上好好的去留意一下啊。 嗯， 然后刚才说到就是可能一般这个还是刚需的多一点对吧、 嗯、 刚需多一点。 对， 那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想去改善的话，一般现在所出的这种改善的产品大概的面积或它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如果是改善的产品，那我看到的，因为周末跑了一圈嘛，其实就是这几个现境的产品您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它价格被政府限了之后，这个产品做的还是挺精致的。 嗯， 就是比如说北京，因为它俩都是纯别墅项目嘛，比如说我拿北京领袖举例子，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您买不买它的售楼处，其实逛一趟当个景点都不错，它那个售楼处做的特别漂亮，像就是燕燕你要去肯定喜欢，就特别有设计感，然后是建在水上的，就湖上的、 嗯、 整个一个玻璃体很漂亮，而且因为你平面看上去它在湖上嘛，你进去之后发现诶底下还有空间， 就整体来说很美，然后是属于叫浅山别墅，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别墅的容积率很低，是 1.1， 这个别墅里边是有山的，就我这个项目整个是跟山融为一体的，所以叫浅山别墅。整体呢260到330这么一个区间，那算上赠送其实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均价23,000到25,000，这是一个产品。 那就基本上也差不多也是 五 六百万。 对，然后这个产品就属于像您刚才说的，比如我可能五十多岁，然后我还没退休，那我时间比较自由，但我还得往返市区，选这儿就没错，因为它其实离刚才说那个地铁站，就是地铁也不远。我倒不是说非得坐地铁，而是说这个距离呢，等于你开车也还方便。 对，开车也行，坐地铁也行。 对， 我觉得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多条出行这种道路的，这样的话，你哪个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对，然后另外那个荷塘瑞筑产品呢，因为我们那会儿聊过，你看这俩都是限定房，这俩价格也都差不多，然后户型虽然都是纯商品房的产品不是就是纯别墅的产品，那会不会客群有重叠？其实也不太会，因为荷塘瑞筑这个产品它在金海湖景区，相对来说它就离地铁和这个高速就稍微远一点，那它主要卖的是这个景区配套，就实打实说有一个很大的湖，金海湖也非常的漂亮，就你在上边划船也好，还是比如说做一些水上的游戏也好，都很棒。而且这个景区应该这周末，因为这个景区是对外开放的嘛，这周末好像还有一个花样游泳的冠军要来这边做一个活动，我看网上也宣传了，等于就是老人纯的养老在这儿会更合适。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像。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

就是稍微比如35000这个价格，那其实它算非普还是算普通呢？ 嗯， 以及就是公积金贷款，以前不是最说可以20%，那现在还是不是呢？所以这些现在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了。首先就是共有产权房这一块，那肯定是按照咱们的政策住房走，那就是您商贷30%，公积金呢最高最低是20%。当然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会感叹，因为公积金整个低嘛，其实它够不了20%那个线， 嗯， 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大家很关心的贷款政策以外，其实这个通知里边还有其他一些细则，比如说咱们的共有产权房拿到住房5年，就是房本之后5年内您不能够用于抵押。那另外就是5年内可以用于抵押，但是您只能够就是用来支付自己的这个房子的房款，等于说我拿到房本5年内做抵押贷用于其他的这个用途是不可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等于说您的那个共有产权房的，比如说我办了贷款了，然后我也明确我就是自住的用途了，那么您办贷款之后的审批日子怎么算呢？下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10个工作日以内是必须给您审批完的，这也是一个细则。那用于这些细则呢，就是咱们共有产权房推出之后，随着大家不断的有质疑，那咱们也不断的有细则来打补丁。目前其实市面上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一套通知完了之后就都解决了。 嗯，好的，反正吧，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35、40，然后60、80， 还有120、 啊，还有120，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这种要求啊。 对， 而且不是昨天，是哪天来着？我忘了，好像是前天嘛，也跟大家说了，除了首付之外，其实大家还要准备很多的钱呢。 对, 对，然后不是说光首付完了就完了，所以大家在买房的时候，除了首付之外，您还得有点富裕。 嗯 啊，比如说如果您买二手房的，中介费其实是一大笔，对吧？ 是。 然后包括像还有很多的 税， 各种税，什么契税啊，这些倒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好歹您准备点啊，10万块钱是有的啊。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房山区呢是北京商办类项目数量比较多的一些区啊。那房山区的住建委昨天表示呢，说针对房山区所有在售和在施的这种商办类开发项目呢，进行为期啊1个月的专项的整治行动。那房山区的住建委表示说，本次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呢，依法严肃查处，高限处罚啊，并将视情节的严重呢，对开发商企业和经纪机构来采取书面的警告、立案的处罚，包括像暂停网上签约以及项目相关手续办理、注销经纪机构备案等一些措施。 是。房山区的确是商办比较多的一个区了。您如果坐着房山线地铁，因为它是地上的嘛，您看吧，就是地铁沿线您能看到的就有5、6个商办，这是它多的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大部分拿地还都是新政之前咱们就拿了，等于说这些商办全都可以拆成小户型，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很多可能都是已经盖完了小户型了，新政才出，那你也不，你整层售卖也没有人买嘛，你改产品也没法改。那第三呢，就是前不久长阳，这个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个新闻，前不久长阳出了一个很火的一个商办，因为它就在地铁边上，我就不说是哪个了，地铁边上，然后呢它只卖10000多，那租售比就很高，它可能总价100多万，它这个小房子也能租4000-5000，旁边的这个住宅呢同样的户型无非也就是租那么5000多。那这样就导致买的人很多，然后相应的就是政府还专门的点名批评过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后来应该到目前为止吧，就是不再启动售卖了。那所以呢，针对这些，这次整治呢，他也定了8个重点，就是围绕着什么来打击。第一就是无证售房，第二就是变相的以租代售，第三就是认购、预定、排号、发放 VIP 卡等方式来收买方的，比如定金呀，或者是预付款呀、意向费等等。第四就是开发企业、代理机构为个人规避限购代来帮他去代办，比如工商注册、新公司这些情况。第五就是开发企业、代理机构违规宣传商改住这一项，等于比如他说我这个商住，现在已经不能叫商住了，都叫商办嘛，对吧？那还有就是开发商未经审查的施工图设计擅自施工，为后期改造预留孔洞，等于就是预留出咱们住的一些东西来。那第七呢，就是经纪机构违规代理商办房，在房地产广告中承诺房产升值，或者比如租售比啊、投资汇报啊，或者在网站、门店、印刷、不限购、可注册公司或者豪装 loft， 因为大部分推的都是 loft 嘛，这种敏感字眼都不可以。第八就是经纪机构未签代理合同就直接去分销这个商品房，因为大部分开发商他其实会选择很多代理机构合作，比如您给我代客成交了，我给您结佣，但是呢 因为很多开发商他的企业流程也很严，他其实没办法同一时间跟这么多的代理机构去签约。那常规选择办法就是咱俩之间，比如说我签几个大的，然后您们挂靠这些大的，您就以代客实际成交来去结算。那现在呢就是严格抵制这个。目前您要是去一些售楼处就能看到这个开发商我跟哪些代理机构签合同了，我都会把这些公示出来。那比如您是哪个机构带来的客户，您先看一下就是他们签没签合同。如果没签合同，您也可以向这个有关部门举报嘛，对吧？ 嗯， 这也是一种。那以上八条事无巨细，也是再次重申了，就等于是房山区对于咱们这个商办信证一个执行的决心。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三条信息。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说按照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的住有所居的总目标，北京坚持大力发展公租房方向不动摇，进一步加大公租房的保障力度。 嗯，今年以来北京市公租房政策落地实施呢，北京市住建委相关数据也显示，截止到6月底，北京市已经启动公租房分配是 1.26 万套，其中实物房源是1万套，新增市场租房补贴发放是2600户，完成了全年政府实施任务分配公租房的 1.5 万套这样一个等于是这样一个目标的 84%。 在数据显示呢，2017年到2021年咱们预估北京市新增的供应各类住房是150万套以上，其中共有产权房将推25万套，租赁住房是50万套，继续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所以单单从数据上看，我们就知道北京市对于公租房保障的力度。但是这里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往提到公租房，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公租房是给中低收入人群去准备的。那目前呢也明确就是表示不仅仅是为这类人群来设计。北京市六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并实施的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各区人民政府、园区管理机构将以配租公租房的这个形式为主，配售公有产权住房，发放人才租房补贴为辅，来保障符合条件的人才，来保证他们的居住条件。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在天通西苑二区三区已经在四个月前进入台账的地下室群租呢，仍旧不停的招租，引得不少黑中介和二房东将火力集中于此。那记者也是走访京城的部分小区，发现在被集中打击之后，一些区域的地下群租房呢开始抬头了。 嗯，是的，尤其天通苑应该是一个重灾区吧。 嗯， 因为你坐过早高峰天通苑的地铁吗？ 我了解了，但是我没敢去坐过。 我是前一阵，因为我是要去北边采访另外一个盘，然后呢，我是逆着，就是早高峰，我从市里往外坐，到天通苑应该是早晨8点，看到就是外边全是人，就是排队进地铁。嗯，然后我就问了这个地铁里边，因为大家面无表情的在那排嘛，我叫了一个小孩，一个男孩，一看就是技术。然后我说您，因为他站在队伍中间的位置，我说您一般这个排队多久才能坐上地铁啊？然后他说从现在算40分钟以后我能坐上地铁，就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就是群租房，比如说天通苑是一个重灾区，其他地区其实都有。咱们听众对于群租房应该也不陌生，年轻的听众应该自己有群租的这个经历。那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一次，就是我们在中关村办公的时候，有一次我熬夜，因为我们家在南城嘛，然后要好的同事就说你上我们家睡几个小时得了，我就去了他那儿，在中关村旁边的一个小区，能想象三居室分成了多少户？你猜？ 十户 呢，又住了20-30人，就连厨房都劈成了一户。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也得给大家列几条，比如群租房隐忧都有哪些？比如说咱们常见的，那一定是防火通道，像我刚才说的，厨房都占了， 嗯， 对吧？那这个高密度人群一旦发生火灾，疏解是没有办法的。第二就是房客乱扔垃圾造成的卫生的隐患，尤其是现在夏天。然后第三就是群租人员他互相不认识嘛，那就是可能造成的，比如治安的隐患。这些种种，大家凡是要租房的朋友，就一定要往心里去，这个是实实在在发生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就是今天节目也不是说空谈，就是您不要租群租房，因为毕竟这个居住的需求还是有的，只是说如果可能您宁可选稍微远一点的， 然后舒适一点的，也不要因为这个近这一条就选择这种群租，因为真的会出现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刚才也说了，像公租房的保障，这个也是不断每年都在每个月都在推出的，就是也能进一步保障咱们北漂的人群的居住的问题。 嗯，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昨天呢，市民期盼已久的广州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最新政策终于出台了。广州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第四部门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通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与广东省的政策一样，那通知也是规定异地购房暂停住房公积金提取，那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不得选择通过离职来提取住房公积金。 是的，那大家听了这条新闻呢，最先产生的疑惑一定是，如果已经办理异地提取公积金了，等于我在流程中，那应该怎么办呢？那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情况的，那依然按照原有政策执行，可提取公积金用于异地购房，就是以这个通知发出的时间为限。那么这里边就给上述的这个政策画一个重点，首先就是它堵塞了哪些投机取巧的途径。首先第一就是一个人多次离婚或者多人买卖同一套房子，这种情况别想提取公积金了。第二就是很多人通过离职来提公积金，这条也行不通了。第三就是提取公积金用于炒房，这条也行不通了。那它就是支持了哪点呢？那支持了以下两点。第一就是优先支持提取公积金租房，这点那等于进一步得到支持。第二就是重点支持提取公积金在缴存地或者户籍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内，就是保障刚需嘛。 没错。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上半段呢我们一直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平谷啊这个地方的一个房产的情况。当然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个地区它未来的这个发展啊，还是要了解它整个平谷的一个本身他们自己的比如政策也好，或者它的这个发展的规划也好，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最终的去判断这个地区以后发展到底怎么样哈。所以说到平谷，我们也聊一聊它平谷本身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 是，像平谷呢，咱们一想到平谷的第一点，刚才说了桃子，那桃子其实代表了它一个旅游业嘛，对吧？采摘啊之类的这些服务业。另外其实平谷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水源，它的水源在十二五期间平谷就被定义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水源保护区，所以现在平谷也把这个水源这一项定义为它绿金产业，就是基于这个比如发展矿泉水啊，就这些方面的一个产业，这是两点。第三呢，再说一下平谷本身的一个区域的划分。平谷其实不大，所以一共呢分这几个区，马房、下个庄、金海湖还有它的老城区。那其中呢这个马房板块就是被定义为马房新城。这个马房新城不是平谷这个平谷区定义的，它是一个市级的规划。马房新城呢是北京重点扶持发展的三区六镇之一，它属于北京市市级的新城，是平谷政府重点打造的新城区域，像轨道交通网啊、市政的公交体系规划呀，也都会侧重在这一个区域。这是一点。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本身的配套，那比如说平谷这个区，它的从教育来说，比如东郊民巷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些呢也都已经在这边已经盖好了，就是已经在招生了。那目前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这些配套也都在，所以这个区域你从现在来看居住够用，将来呢这个新城市级的规划也等于说可期，对吧？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是， 而且毕竟它也属于北京嘛，然后呢离着这个北京以前觉得挺远的，觉得是最远的线了，但是要这个开了之后，这个地铁线开了之后，那大大缩短了这个距离。 对，我看了一下之前有一个数据说预测，因为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嘛，就说平谷这五个站如果一旦开通了，那平谷应该是在三年内吧，它的人口会增加2.8倍，我记得。 没错啊。还有一个啊，就刚才我们一直也在说这个平谷这边的这个改善的一些房子哈。但是之前有人不是说这个共产房、先进房，它都是执行7090政策嘛？为什么怎么还会有这种别墅类的产品呢？ 对，还真是。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像前一阵我们自己也画了一个表，就是说咱们的先进房，其实你主要第一看价格被限制了，第二大部分先进房因为是保障刚需的，所以都有一个90平的住宅要 大于你整体的这个套数的70%，但7090不是一个必须的条件，必须条件还是被限价这一条。然后那目前其实不止苹果，就是苹果大家觉得毕竟远嘛，那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就没限制90平是为了给改善的买别墅的？其实不是，北京现在一共有6个项目是没有就是不太受这个90平限制的，除了苹果的这两个以外呢，比如像离咱们近的那个孙河这个片区有一个叫喜瑞春秋首创的吧，应该是也没有，还有像顺义其实是中央别墅区那一块，关城就是万科的关城大家它也没有收到，包括像海淀就是咱们码农朋友最关注的海淀的万科的翡翠云图，它基本上也是以大户型为主。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不要被一定的这个规矩所误导哈。 对，其实这个确实应该做一个细分，因为我周围很多改善型的家庭，他就觉得我如果钱够，我想买一个纯大户型的小区，那是不是限定房我就不考虑了？那我就把这个表给他。其实你这6个里边也可以选，因为首先价格被限定了，那一定面积越大越好嘛。 那当然了，没错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就是尽可能问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可能琢磨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有问题啊。有位朋友这个清平说，问一下这个购买这个公屋产权房的首付比例的最低大概是在多少呢？ 哎，对，那刚才正好咱们之前不是那个快讯上也说了吗，你就记着商贷是30，然后2套商贷60，公积金20。 然后这个是属于普通住宅。 对。 那非普的话就是刚才最开始的是变成40。 对。 然后2套是80。 80, 对。 公积金不变是吧？ 对，公积金不变，但还是那问题嘛，谁能到这个20？ 对，这倒是。对。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个大乐问一个问题，说京籍的无房家庭租房之后呢，这个子女享受同样的教育权利吗？ 哎，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在问，尤其是从6月开始嘛，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一些。那经济无房家庭呢，您首先有这么几条，您在同一个区连续单独承租、合租之类的不算，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那并且呢夫妻一方在这个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这个条件，那您的适龄子女呢可在该区接受义务教育。这里边就等于说，如果办理租房子女就近入学是需要经过住房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的，如果租赁备案了，住建委会将租赁房屋的相关信息传输到咱们的公安部门，租客呢在办理居住证就可以直接去窗口，不用再递交纸质资料了。这里边很多人都会纠结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就首先您找个人房东我就不说了，比如我找正规中介租的房，这样算不算？其实也不算，因为您是需要到专门的部门去交那个税，然后去做登记，这样之后算3年。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说有一个这个哪些人是可以去申请人才公租房的？ 人才家庭申请公租房呢，要具备以下的几个条件。首先就是您在本市无房，或者说比如您在北京有住房，但是距离工作单位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呢就要各区有一个自己的限制，以及本市本区或园区内需要的人才。那基本上本市本区或者园区也对人才有一个限定，那主要是学历上啊或者年龄上啊这些方面。另外就是在本区认定的单位就业或签约期限达到一定的年限，各区认定的行业或单位应该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就咱首都会出一个，之前不出一个人才政策吗？首先你符合这个政策，然后其次呢看一下各区的细则。 然后这边这个有位朋友郝丽说，想问我买了房子5年了，是50年的那种产权的，基本就是商办产品吧。 对 啊，说一直没有办房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麻烦等一些这种因素吧。哎，但我为什么现在会有没有办房本的呢？ 其实这样就多聊一点。首先，因为商办很多很多啊，尤其是这个40-50年产权的，我不知道您是比如大的开发商办的，还是说一些小的开发商的。首先就是。如果说您这是大开发商的商办的产品，这么多年没下房本其实是有问题的，您应该是去比如开发商或者物业去问一下，如果说问不到的话，那您当初签合同之类的，您上面不有您的那个编号吗？去房管局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那多说一句，就是为什么好多人问，哎，这个房产证怎么办的，有快有慢，那我到底是选择代办还是我自己办？其实就是如果您自己办，那一定是比代办快的，这个不用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区分，如果比如说您代办是大波轰的那种，那为什么会慢呢？就因为代办公司它其实您交的代办费，比如您一套房子几千或者1万都有。